5151 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节目啊，我们不仅仅要为大家推荐产品，同时我们要告诉大家怎么样选择好的产品。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牛肉哈，牛肉这个产品非常好，因为牛肉里边的这个脂肪含量低，同时它的氨基酸和其他的营养元素含量非常高哈。今天就为大家推荐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吃好网的副总裁罗总，罗总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为什么吃牛肉要比吃其他肉要好？ 牛肉相比猪肉来讲的话，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包括氨基酸、奥米加六，包括一些就是镁、铁元素。 嗯， 还有就是首先它的那个瘦肉的这种膳食纤维比猪肉更加好。还有一个就是脂肪含量，牛肉的脂肪含量相比猪肉来讲的话，降低了20%-30%。同时的话，猪肉或牛肉不是一个脂肪酸。为什么我们吃猪肉容易长胖？是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在体内，不容易分解。但是吃牛肉不会，就是我们通过那个牛肉的脂肪的话，一就达到一定的体内温度，我们的37度，然后它会自然融化掉。 我 说吃牛肉不容易长胖，但是吃牛肉能强身健体。 OK， 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其实他都在吃牛肉啊。 对， 我们知道这个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啊，其实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候也说过啊，运动员每天要吃这个大量的健康的这个牛肉啊。还有说我们知道那篮球运动员巴特尔，他也不停的在这吃这个牛肉。牛肉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必备的一个食品，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营养健康的一个食品。 它能够改变整个民族的这个身体素质。从小吃牛肉，我们培养一种吃牛肉这种文化的话，我们的青少年来讲的话，培养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的话，会得到一个质的一个提升，成长的各种维生素，包括我们不需要得到的一些就是脂肪类的这种，全部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对，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了一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礼品组合哈。我们先把这个礼品组合里边的规格跟价钱先告诉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一会儿会继续来说哈。您这会儿如果感兴趣，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了。今天我们这个礼品组合呢，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原装进口，这个没有问题。 没问题 啊，里边我看一共有5种。这个牛肉 咱们为听众朋友推荐了5种产品，一种是上老牛排，是500克一斤的量， 一斤， 一个剔骨牛排，剔骨牛排是500克、也是一斤的量，肋条肉是500克一斤的量，还有就是牛宁牛排500克的那个一斤的量，再一个是牛腱子500克一斤的量，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个组合就是很好的融贯了，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家庭消费者对中餐或西餐的这样一个饮食需求。其中就是上老牛排、剔骨牛排或牛宁牛排，这是按照西式的煎法，只要我们家庭有那种电饼铛或者是平底锅，那个操作说明完全能够做出很美味的这样一个牛排套餐出来。然后有肋条肉或牛腱子，我们按照中式的煮炖炒滑，完全也能做出迎合就是青少年人或中老年人这种饮食需求，中餐的这种饮食需求。 就一套这个组合，中西餐都结合了，家庭老少都可以吃到，按照不同的口味来制作啊，这没问题。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加一起是5斤啊。牛身上不同的部位，这个咱们今天的推荐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推荐的价格是468元。 468元，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跟市场上相比，如果说这些个牛排啊、剔骨也好，拿到市场上饭店做出来，我们吃到要多少钱？ 我认为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北京市场这个就是饭店来讲的话，就是分为中高低端的这种餐厅，在低端餐厅我们理解的是，我们供个餐厅的话，这个价格在2000块钱左右。 2000块钱左右， 对，然后就是， 今天我们价格只要468。 468，对 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在餐厅里面吃一块这个上等牛排的话，今天我们是500克哈，您说餐厅里面一般是多少克的，多少钱？ 咱们在餐厅里面吃的一份餐的话，一般情况下只有150克到180克之间。当然也有那种就是特别就是吸引眼球的这种餐厅，他做一些超级牛排出来。最大的这种牛排分量也就250克，就是我们的餐做最大的牛排 可以做两份， 然后做一般的牛排是3份， 那这个一般的牛排在商场里边、超市里边 做出来要卖到多少线？ 嗯，一般情况是168到有200多220多 哦。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出来哈，仅仅是牛排这一项，我们今天这个量468块钱，你在餐厅里边可能就吃不到。但是今天我们不是牛排一项，我们是五项牛排、剔骨、肋条、牛鳞肉排还有牛腱的加一起才要468元。 是的， 这个价钱可以说是一个很超值的一个价钱啊，而且吃到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纯进口的一个牛肉礼品组合。为什么好？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但是这会儿我们要先说一下我们电话号码400-015-5151 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北广购物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购物公司和购物节目，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这里是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哈。刚才大洋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啊，不仅推荐产品，我们还要说怎么挑好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要吃牛肉啊。今天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牛肉礼品组合。罗总您说一说，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牛肉它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知名的，那么它跟我们国内生产的一些个牛肉或者说其他品牌的一些牛肉究竟有什么区别？ 这里面从三个维度来讲，第一个，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安全百年的这种农牧文化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听说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没有疯牛病的国家， 全球没有疯牛病，没有所有的就是畜禽的疾病的发生的这个国家、来源于整个澳大利亚国家对农牧产业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管理管控体系。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内的国内牛肉为什么贵，或者是为什么牛肉不好吃？因为我们中国的牛，坦白讲，在十二生肖当中，我还讲十二生肖 啊， 十二生肖当中，我们的牛是耕牛。我们的牛是为我们劳动者是创造劳动力的，哦、 是它是农牧业来耕地的一个牛， 对 啊，耕 劳动牛，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过去的劳动牛转化成肉牛，就是让它的角色转换，然后我们的农业的就是这个文化就是只有20-30年时间，然后我们要想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这种良好的牛种的话，这需要时间，这不是金钱的问题，也不是产区的问题， 这是牛种的问题， 牛种的问题，我们的牛种是耕牛，第二个，我们的畜牧业，我们中国的草场资源非常有限，我们要养出来高品质的这种牛的话，就是跟澳大利亚相比的话，落后了50年时间，因为这需要三代牛培育出来。 文化的上面来说，牛种的问题，再从畜养的环境上来说哈， 对， 到这儿咱们要说一说澳大利亚的，咱们说完咱们国内再说澳大利亚的哈。我听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牛种，咱说牛种哈 ，OK， 它至少应该也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最早是从英国跨洋过来哈。 它是为了解决英国皇室的这个牛肉的饮食需求，因为英国它的草场资源也很有限，他就说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的殖民地，然后就把英国的种牛远渡拉用轮船拉到澳洲去繁育。 整个的这个我听说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哈、可能是1000、2000、3000，但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很多体质差的啊，或者说这个 被淘汰， 已经就在海运的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 对对对， 就所有能够成功存活的澳大利亚的这些个牛种，澳大利亚牛的老祖宗们啊，他们的身体健康就是牛当中 最好的基因表现力最强的， 基因表现最好，所以从牛种上没有问题， 没问题、 第二个，您说一说澳大利亚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 牛的生长环境在维多利亚州，这是南澳这块是非常，就是说澳洲四分之一的草场在维多利亚州，这里面是天然的草原，没有任何的污染，然后牛肉每天都是放牧在草场上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尽情的奔跑。 我听说这个牛肉有的是听着音乐的，喝着牛奶的， 这是真事儿， 就 是在就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他在草场奔跑的时候吃的时候，按专业术语的话叫养架子牛，第二阶段是叫育肥牛的时候会拉到我们的养殖场里面去，通过吃清除饲料或干饲料，还有吃一些谷饲，然后再通过就是听音乐给他按摩的方法，让这个牛肉的瘦肉里面有更多的脂肪沉积，达到一个大力士的这种学发发纹很重要， 所以造就出澳大利亚的牛肉品质它就不一般。 是的， 那我们从看上，我们先说这牛肉组合里边啊，有这个上岛牛排啊，我们说这上岛牛排里边会有这个大理石纹，这个大理石纹里边这个白色一条一条的，是不是就是脂肪 沉降是脂肪、 沉降脂肪， 对， 所以这个大理石纹越漂亮，它说明这个牛肉品质越好， 品质越高。我们的牛肉分级的话是严格按照欧盟的国际色卡，一个是脂肪的那个颜色，第二个是肉的颜色。 怎么看一个牛肉的颜色好不好？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脂肪颜色越白， 脂肪越白， 级别越高，然后那个瘦肉的颜色越鲜艳， 越鲜艳， 越红， 嗯， 越高，越暗淡，越深，越低。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礼品组合里边，上等牛排绝对是最好的牛排，没问题。 对对对 啊，那么咱们再分开来说一说，另外这组合里面还有这个剔骨牛排、肋条、牛连肉排和牛腱子、这几个部分，你也给大家介绍，它都是牛身上哪些个部分？ 剔骨牛排给大家分享一下，剔骨牛排是牛身上就脊骨部分，一个是外脊，我们西方叫西冷。 嗯， 外脊西冷牛排，然后里面是内里脊，里脊叫我们又叫那个牛柳， 嗯， 然后也叫菲力，然后这是两个牛排组合在一起的， 嗯， 这么一个，我们买这一份剔骨牛排是能吃到，感受到两份牛肉的这种美味。 哦，高级西餐厅里面看什么西冷牛排，什么菲力牛排， 对， 都说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它的两个部位， 它两个部位， 我们 那我们今天都有。 我们都有把它组合成一块 啊，那挺好的啊。 对， 这个我们吃一块剔骨牛排，今天我们这个组合里边就可以吃到两个不同在高级餐厅里面才能吃到的牛身上 的部分。是的，是的，是的， 啊，这个也是500克，也是一斤。 是的， 啊，这个很好。这个回家怎么做？嗯， 这个我们就是拿平底锅或者电饭煲，然后把它烧热了之后，加入黄油，煎三分钟。 嗯，三分钟就可以了。 对，就是两边过煎三分钟就 OK。 肋条呢？ 肋条是我们牛肚上的肉，就是相当于我们吃猪肉的猪肋排上面的肉，把骨头去掉的这块肉。 嗯， 这块肉是做中餐做卤的话，炖菜，特别是土豆烧肋条，萝卜烧肋条，这种非常美味。牛柳是我们牛后臀里面的一块肉，最鲜美的一块肉。牛腱子是牛腱子分为前腱或后腱，这是牛腿上面就是去掉骨头的这块大腿根部里面的这个肉。 嗯 啊，这个肉是适合于我们中餐做酱卤肉，特别是我们在餐厅里面吃的，我要来一份酱卤牛肉。这种牛肉完全是牛腱子做出来。嗯， 比如说这五份牛肉加起来这么一个组合是非常超值的。 是的， 一个上牛排500克，刚才我们说了，在饭店里边你吃到一个250克的一个这个牛排已经相当不错了，那单价可能也要180块钱以上，200多块钱。 是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一共加起来只要468元。 是的， 也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组合了。 是的，是的。 电话说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介绍给大家，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代表吃好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吃好网为大家带来的这款牛肉产品绝对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经过检验检阅，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或食用，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陶一楠。 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烨。 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周末时光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台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一个非常超值的组合，只要468元，您可以吃到牛身上5个不同的部位，每个部位都是一斤的量哈。我们说吃牛肉是一种文化，吃牛肉是一种饮食习惯的改变，同时吃牛肉代表着一个地区的这个生活经济水平的一种象征哈。 一种提高， 一种提高哈。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就是牛肉它对那个就是瘦肉转换率是极低的，就是我们按照专业领域来讲的话，瘦肉转换率是很低的，说它需要大量消耗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才能成长为那个肉。坦率讲的话，它对于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欠发的这个国家也好或者地区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经济的这种动物，就是食物来源。所以说为什么讲是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结构或者需求是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它越高的话，它对这种更高营养成分的这种需求是越大的。 嗯， 过去我们吃猪肉是因为我们地广物饱，养猪这些，然后来提高我们的对 肉的这么一个摄入， 脂肪的摄入，过去是对脂肪的摄入。 嗯 啊，现在的话我们很多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的话，我们需要吃一些健康更有利于身体成长的这些就是微量元素，这些是肉食也好，然后来解决我们的饮食需求。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吃牛肉来讲的话，长期坚持吃牛肉，我们首先我们体能机能要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我们的精力状态也比吃猪肉好。 我们可以去市场对比一下，猪肉多少钱一斤，牛羊肉是多少钱一斤。 对，是的，对。 猪肉多少天可能就出栏了。 一头猪， 四个月120天， 四个月120天出栏的。 对对对。 那么一头牛肉，今天我们听见这澳大利亚的一头牛肉，它从牛崽到真正做成牛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情况是3年。 三年的时间， 对对对， 你想用3年去养殖一头牛，跟用4个月养到一头猪啊，对不对？那它产生的这个营养价值一定是不一样的哈、啊。 对对对。 而且一头牛在澳大利亚，它的活动空间也很大。 一般一头牛就是按照就是那种养殖场的规定的话，一头牛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在5到10亩草场。 5到10亩的草场是它的活动空间。 对对对，一头牛。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牛产出的这个肉，我们可想而知， 对对， 营养价值多么高的肉。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品质肉在饭店里面吃，我们说一块牛排可能就要188，200块钱啊，只有250克哦，一块牛排哈。 那是超级牛排，一般的牛排是150克到180克 啊，180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500克的一个上等牛排，可以做至少你可以做3份，饭店里边卖的这个牛排。那么这一份牛排的价值哈、啊，就已经达到市场价值了。那我们今天一共是5种。每一份都是1斤，上脑牛排是1斤啊，牛肋条是1斤，还有剔骨是1斤，还有牛鳞肉排等等等等，都是1斤，加一起只要468元，可以价值也是非常超值的哈， 非常超值，非常超值。 这么一个组合，你拿回家里边，不仅可以做西餐，还可以做中餐啊，可以满足你家庭成员不同的这个口味的需求。小孩呢吃了这个牛肉，他可以更好的去长身体啊，没问题。老人吃牛肉呢，保持这个身体健康。中年人呢，亚健康的状态，更需要补充一些高营养物质的一些食材和食品啊。 对对 对， 对， 牛肉就是最好的一个营养摄入的一个好东西哈。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立新。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里边5个部分都是牛身上非常好的这个肉质哈。上脑牛排非常的昂贵，剔骨也不错，这么一个好东西拿回家里边，咱们别糟蹋了。这个吃法上也有讲究。 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来做牛排，做牛排或者做牛肉的一个，坦率讲到很多时候我们买到很多好的肉回来，有可能我们不专业。这种做法的话，会 浪费 很多。 用句话叫暴殄天物啊，一个好食材，结果怎么能这么做呢？哈， 是的，它一般的情况下，这个牛肉必须是就是常温的这种解冻，我们把解冻完了之后，一定是不能放水解冻，或者是我们套着袋子。就是封闭解冻，用那个活水，就是水龙头的水可以泡，但是这个牛肉必须跟水是绝缘的，有袋子把它封闭的。 自然解冻，解冻的时候这牛不能直接放到水里边去泡。 是的，一泡的话就反而就是第二次那种就是那个洗水的话，在我们传统意义上就像工厂的注水一样，这个牛肉坦率讲就会变质，因为水跟牛肉的脂肪含量、氨基酸会发生化学反应，这样的话我们吃的牛肉其实是。第一个，从老百姓来讲，我们的口感上面肯定就不好吃了，很柴。第二种的话，它的营养成分会发生裂变。就是变质，就是好的营养已经流失了，然后不好的这种细菌在交叉感染繁殖。我们建议就是我们的就是家庭用户在解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放在盘子里面自然解冻法。 自然解冻。 第二种就是带着包装，就封闭的包装，你放在活水里面，放在水里面，放水池里面给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只要把因为我们的牛肉非常干净卫生，你不需要再次冲洗，你把它的水就是血水把它挤掉就好，然后就放在锅里面去煎。然后中式做法的话，就像肋条肉或牛腱子，我们中式做法的话是我们一定要先放水焯水，就是把泡着，然后把那个就是先烧开，就是 冷水入锅，然后烧开， 把那个水泡沫全部倒掉，然后重新再放， 先焯一下 干净的水，然后进去加一些佐料，植物食材像土豆啊、萝卜一样的，然后来炖。 我们北管购物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购物公司和购物节目哈，所以说我们推荐产品呢一定都是可以放心、安全、实用的，而且应该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产品哈。 我们也就是优选了很多家澳洲进口的这种工厂，我们评比了一下，然后我们选择了澳大利亚的239厂，这个厂跟中国对华的这种贸那个牛肉输出就牛肉贸易非常大。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派团队去考察了239厂，他们的整个生产环境、生产工艺和生产条件是达到了中国的，包括欧盟的认证的这种资格。 嗯。 同时啊，就是澳洲出口的牛肉，我们是通过正常的海关通关，就是贸易回来的。 嗯， 在澳洲出口的时候，他们有一道检验检阅，只有拿到出境检验检阅合格的， 嗯， 这种产品才能，通过海关装船， 嗯， 运往中国。 嗯， 在中国我们进口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海关或中国入境检验检疫局又会对我们的这些产品会进行每批次的一个检测， 嗯， 检测合格了，我们才能把货物提回来之后，然后通过我们的工厂来进行分拣。 嗯， 我们的工厂也是通过就是国家地点屠宰分割的这种一个标准的工厂。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 QC， 我们对我们的整个产品的产品溯源，包括整个产品的分拣过程，包括我们的配送体系进行严格的管控。 刚才说的是三步检测了啊，吃好网检测，然后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出口检测，然后我国的这个进口的检疫检测 啊，入境检疫， 已经是三步了啊。其实我们北管购物作为北京人民广播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和购物公司购物节目，也是在为每一个产品进行背书哈，所以我们选择一个产品又加了一步检测。真的，大家这四步检测放在一起，您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说您不知道如何挑选市面上的这个牛肉的话，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那就听我们节目，相信我们的推荐，选择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就是最好的选择哈。今天一共是里边是五种产品啊，每份都是一斤。刚才做了一个同类的比较，如果这五份包括牛林肉排啊、上等牛排啊、剔骨啊等等，你要在市场都吃到的话，至少要2000块钱左右在饭店里边。 是的， 但今天我们只要468元啊，价格还是很超值的， 很超值 、啊、大家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哈。中西式您都可以做，这五份呢也是算是一个精心的一个挑选牛身上的不同的部分哈。而且吃牛肉对老人来说有营养啊，年轻人小孩来说啊，长身体的时候啊，更加促进你的营养的吸收，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钱了，经济环境好了，我们就要吃一些好肉啊，真正的好肉。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的牛肉礼品组合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北管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管购，放心购。 北管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金秋在北海道遇见最美的意外，小尊看红叶，登别泡温泉，观景美食，体验日式暖心之旅。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惊魂夜，暗黑 play 第五季惊悚来袭，在暗黑之屋挑战自己的心理极限，在圆月之夜放肆的惊呼狂叫吧。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尚志被称为北国雄师，抗战时期他指挥的抗日联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有力打击了日军，极大的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热情。1942年，赵尚志被日本特务诱捕，就义时年仅34岁。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